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。第114章，凭什么？ 时隔数年，袁子峰仍记得自己看见父母的最后一眼。那时候他不过才四岁，本来打算一同过去，是袁老爷子说去接人再带个孩子不太方便，才将他留在家里了。当时14岁的李玉锦正处于青春叛逆期，和家里大吵一架后被厉家当时的当家人关在家中。袁子峰的母亲一向很疼爱自己的弟弟，自然不舍得让他如此受苦，所以去了一趟厉家，打算把他接回袁家暂住一段时间。李玉锦和袁家所有人的关系都不差，虽然看上去一副小大人的样子，但极能讨人喜欢。袁子峰本来以为等个把小时就能见到自己的父母和小舅，却没想到母亲离开前的那一次亲吻竟成了永别。他仍记得当时他拽着母亲的衣角，撇着嘴不说话，母亲温柔地捏了捏他的小鼻子。 小峰乖，妈妈就去一会儿，去把你小舅接回来，你等着我和你爸爸啊。 他安慰了许久，袁子峰才一声不吭地勉强松开了手。母亲一步一回头地看了他好几眼，夕阳的余晖在他的身上洒下一层薄薄的光芒，远处父亲等待着，伸出手握住母亲纤细的手腕。这是袁子峰脑海里关于父母的最后的记忆。那之后的事情过得格外的快，父母当晚没有回来，袁老爷子大晚上起床着急慌忙地出了门，袁家的所有人几乎都陷入一种恐慌的情绪中，但是谁都没有告诉袁子峰到底发生什么事儿。直到两日后，袁家接回了身受重伤的李玉锦，袁子峰才从下人的口中得知，他的父母去接李玉锦时遭遇绑架，为了保护李玉锦，夫妻俩双双身亡。对于那时候的袁子峰来说，身亡还不是一个具象的词汇，可是小小的他已经通过旁人的情绪中隐约有了一种害怕的感觉。那段时间袁老爷子格外的忙碌，几乎没人管他，他在网上搜索死亡的意义却并没有很清楚的认知，直到数日之后，他去参加自己父母的葬礼，亲眼看到他们躺在棺木之中，被化过妆的脸显得苍白无比。他终于明白，父母再也不会回来了，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李玉锦。李玉锦呆滞地坐在原地，手紧握成拳。这么多年，袁子峰从未见过他露出这般难以置信的神色，可眼下看到了，他不觉得爽，反而觉得可悲。 不可能！ 李玉锦脸色苍白，深吸了一口气，突然站起身来。 我姐和姐夫分明是因病去世，怎么可能会是因为我？ 你当然不记得了。你可以选择性地忘掉这段回忆，别人也可以因为你是厉家继承人而对此缄默不言，但是你以为这世上所有人都会如你所愿吗？你觉得这段回忆不属于你，它就真的没发生过吗？ 当年李玉锦结束身体治疗后，开始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心理治疗，大概是看到了亲姐姐和姐夫因为保护自己而亡， 所以他的情绪一度的陷入崩溃。那段时间袁家和厉家都不太好过，直到有一天早上他起床的时候突然说自己要去袁家看姐姐。他说自己做了一个很可怕的梦，梦到姐姐出事了。心理医生只说他是因为过度压抑而选择性的遗忘了那段记忆，因为这段时间的折腾，两家人干脆也就把这事儿给隐瞒了下来。彼时的袁子峰虽然还很小，但记得清清楚楚的，袁老爷子几乎是没有犹豫的就点头同意了。即便是到了如今，他仍然没有想通为什么爷爷可以对这事儿如此的不在意。去世的人可是他的儿子和儿媳妇。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再追究这件事儿已经毫无意义了。只是袁子峰对厉雨锦的厌恶从来都没有消减半分，甚至愈演愈烈。 是我害死了我姐。 厉雨锦直愣愣地看着袁子峰，眉头突然狠狠地皱起来，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可怕的回忆。 是，你不相信我也没关系，你大可以回去问问你的父母，问问我爷爷。 李玉锦身体猛地一颤，突然脸沉下去，抓起搭在椅子上的衣服转身就走。他走了没两步，步伐又突然一顿，扭头看了眼袁子峰。 这件事儿，我会亲自去了解。至于李琴书那边，奉劝你最近不要再去打搅他。 袁子峰双手环胸，一声冷斥：“关你屁事！”事情走到这一步，是谁也不想的。其实袁子峰从来没打算过要将父母死亡的真相告诉李玉锦。毕竟，两家人辛辛苦苦地隐瞒了这么多年，他如果直接说出来，也未免太可恶了。但说实在，袁子峰一点也不后悔。什么样的因结，什么样的果，厉雨锦逃避了这么多年，不可能永远都逃避下去。更何况，既然厉雨锦不留情面地把他接近李琴书的目的说出来，他为什么要隐瞒当年的事情的真相？他袁子峰从来就不是什么大圣人。眼睁睁看着厉雨锦的身影渐行渐远，袁子峰冷笑了一声，直接一屁股坐下。他用手推了推刚才李琴书用过的刀叉，脑仁处一阵发疼。 该死，李琴书那边该怎么办呢？ 宝贝儿，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